45。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在周一的一开始呢，要给大家添个堵啊，要跟各位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聊这种话题，但是呢，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在职场当中，在生活当中，总要去面对一些人，面对一些事情。这些人和事呢，有的时候是主动找上来的，有的时候是被动找上来的，就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会或多或少碰到这样的人。其实我在想啊，不只是在现在的职场，就比如我们从小到大，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学习整个学业的过程当中，一定也会有这样的人存在，就是所谓的对手。你一定会有，比如在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甚至大学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你想要超越的对象，啊，比如说学习跟谁比一下啊，我这次我一定要考第几名，我要超过谁是谁。比如在学校呢，评三好学生，你就会想，哎，我一定要这个有几票啊，超过他，或者我几项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然后怎么样取得一个成绩。后来到职场，我们发现学业结束了，为什么我们身边这样的人反而多了？因为在职场当中，你们涉及的不只是一个名誉上的一个较量，更多的呢可能会牵扯到你在职场当中的一个职业生涯，包括小到一些所谓的薪资待遇等等。所以这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也在新的一周拉开我们这周职场有高招的序幕，就是想让大家这个斗志昂扬，进入到职场新一轮的打拼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现这个职场有高招的这个内容，就是在职场当中，你有对手吗？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让你又爱又恨这样的同事？那这个恨呢，我们把它加一个双引号，其实更多的就是所谓你想争的这个对象啊，想跟他比一较高下的这个对象，所谓的我们在说的女人气一点，就是你嫉妒的对象，你想竞争的对象，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来收看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或者呢是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我用了3分钟的时间做开场白，为什么？因为我特别不情愿介绍我们今天这位嘉宾。来，镜头切换一下，切换到我的旁边，好看一眼，那是谁呢？有惊喜吗？各位，惊不惊喜？刺不刺激？就问你，这么长时间没来，又来了，有完没完？我就问你，有没有底线？你就告我你这周哪天不来我请假了，吵死我了。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袁伟大圆啊， 我今天和明天都来啊，剩下我就出差了。 哎呀， 还要去赚钱呢。 头好痛，今天我估计我预感我明天可能要请假。请各位啊，不是我不愿意来好吗？ 看对手， 对手，这就是对手。所以大圆，你觉得你自己在职场当中，除了我这个难以逾越的这个对手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对手呢？ 到处都有，遍地都是对手。 就是你自己会就是臆想里面的对手，还是说他确确实实对你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啊？就是臆想当中也有，然后确实存在威胁的也有， 多数都是臆想吧。像我这样就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这样的对手啊，也是死磕的。所以你就是有这样的人 啊，是的，是的，就是比如说更多的话，我们与其说是对手，不如说是榜样。 啊，那是一个就是像山峰一样需要去膜拜的一个高度， 哎， 啊，在公司当中呢叫做对标， 嗯， 啊，就是经常在这个跟投资人在聊天的时候，啊，这种商业模式啊，有没有这个对标的企业呀？ 嗯， 它现在长成什么样？ 嗯， 是已经跻身世界五百强， 嗯， 还是已经 IPO 了？ 嗯， 啊，所以在公司当中会找一家这个商业模式或者是赛道啊， 嗯， 相似的这么一家企业，我们叫做对标企业。 嗯， 那同时呢，就是小到个人啊，就是你一定会你身边的或者是说不是你身边的一些榜样啊，因为我记得在这个这个女神节， 嗯， 我提到过，就是我的榜样是像这个彭妈妈这样的， 嗯， 内外兼修， 嗯， 然后生活各个方面事业处理得非常完美的， 嗯， 同时在一定年龄也依然保持着优雅的这个外表气质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嗯，所以你看你还是在异乡，把彭妈妈拉出来，你就说你对面这个人，你就刚才说的那个葫芦膜拜的词，其实都还挺蛮适合我的，所以其实你完全啊可以当着几万受众的这个，就是不惜的去，但是惜呢就是不是说不屑的那个，就是珍惜的惜，你可以不惜你的丽美这个溢美之词来说一说你的这个竞争对手，就是职场有高招的这位主持人啊，你觉得他有哪些地方是确实难以逾越的呢？ 我能说好吧，我不说了， 我不是有底线的。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刚才大元用了一个词是挺好的，我们与其说是对手，不如说是一种榜样，就是他会一直激励着你往前不断的去走，去超越自己，然后超越身边的人。你会发现跟对方的这种较量的过程当中，最后赢的不是说我赢了他，而是赢了自己，就是我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你知道吗，就是我奶奶，我看这个话题之后，我就突然第一时间就想到奶奶。奶奶现在虽然已经故去了，但是她身边有很多，她就是一个段子组成的人生，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农村老太太，是缠足的。奶奶是他们那一代人是裹脚老太太。她呢是16岁就嫁到爷爷这个村子里，嫁过来之后呢，因为这个天生丽质，奶奶姿色真的是非常了得。我后来听这个村子里其他老人说，就当年这个日军侵华进了这爷爷这个村子的时候，就是半个村子的人每天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给奶奶把头发剪得就是稀乱，然后呢往她脸上抹那个煤灰给她藏起来，因为她长得很白净很漂亮，就怕她有什么样的这个出问题，所以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足以见得奶奶的姿色。你知道她嫁过去之后第二年呢，隔壁家就迎来了一个媳妇儿，比她年长1岁，然后呢那个姿色跟她是不相上下。然后这两个老太太，一个从就等于是17岁，一个嫁过来18岁，从那个时候开始，长达了几十年的一个竞争，就是两个人就互相谁都看谁不顺眼，然后你家盖这个墙这么高，我就要盖出高你一截，就这么一直在攀比。每一年我们回去给隔壁奶奶拜年的时候，奶奶都拔腿一盘，哎呀，我告诉说你奶奶呀，这个人可是不行的，就跟我们亲孙子在数落我们的亲奶奶，就特别可爱。这都不是重点。每年回去，两个老人都会准备一大筐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絮叨话来告诉你对方的种种不是，就是谁看谁都不顺眼。结果呢，有一年隔壁奶奶去世了，后来我奶奶就1个多月，将近2个月下不了床，就是检查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就每天在家里打这个点滴，就是查不出任何器质性的问题，但是老人家就是病了1个多月。后来呢，这个我父亲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说其实就是那个心气儿没了，就这么斗了一辈子，你知道吧，他甚至比和爷爷的关系还要亲近，因为我奶奶不到60岁就守寡，你知道吧，就是他一直是和隔壁奶奶的这种竞争不断的，两个人就小的芝麻大点的事儿，然后大到你家盖房我家娶媳妇儿这样的事情，都是在不断的攀比和竞争。就突然隔壁奶奶故去了，老人家那个心气儿没了，他就一下就病倒了。从那儿之后呢，奶奶就显然不如 那前几十年那么生龙活虎，过得那么活色生香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个话题，我一看到第一时间就想到来的，我就觉得竞争对手其实并不是我们普通意义狭义上的给我们带来的都是负面的东西，它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拿出来让我们身心愉悦，或者说给我们不一样的一种启发。 而且它是看得见的目标， 对 啊，我发现啊，就是之所以能够形成竞争，是两个人呢有一些相似， 嗯， 而且距离不大， 对， 就是可能有一些距离，但是只不过是比如说这个我认同高丽智商比我高一些， 呵，这是智商，其实还有很多比你高吗？ 啊，好吧，啊，但是我也非常认同，就是我的颜值要比高丽高一些。 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关话筒了，我靠。 对，所以就是说我这个所谓的这个对手的话，他可能是一个差异化。 嗯， 然后两个人会在某几个方面会比较类似， 嗯 啊，所以就是如果差距特别大，哎，这个如果说这个高丽智商比我高特别多的话，啊，那这个比起来就没什么意思了。 对，所以你就放弃了， 就是差距可能不那么大， 嗯， 然后觉得还有的比，所以的话它是一个看得见的目标。因为之前我们就说，哎，我们做什么事情的话一定要确立一个目标， 嗯， 然后这个目标呢最好是一个动作， 嗯， 但是这个对于有些人来说啊，这个还是这个看不见，摸不着。但与其说我这个做一个这个行动式的目标，不如说，哎，我就对标，就是某胖子， 嗯 啊，我们俩减肥，看谁能先减成， 没错， 哎，谁练出这个八块腹肌， 嗯， 或者说男孩和男孩之间，我们都喜欢一个女孩。看最后这个女孩 谁能追得上他， 哎，对，结果谁都没追上，这女孩跟隔壁老王走了， 哎，但是他两个人就是我一直在说两个人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其实互相成就了彼此。 是的， 就是你在不管是学习当中还是工作当中职场当中，你树立这么一个对象，他一定会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当然我们所说的这种对手不是说让你不择手段去打压和这个超越对方为这么一个基础，我们说的是他让你成为更优秀的自己，这样的一个你的所谓的竞争对手，你的所谓的榜样。 嗯， 那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而且呢在我们企业文化当中也有，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迪奥这个奥迪和宝马，就是不好意思，就是这种奢侈品对我来说就生活当中太常见了，所以会不经意间就说到迪奥。其实我开的是 QQ， 其实就是奥迪和宝马之间他们的这个竞争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我们的小编也特意把这部分给我们做了一个准备梳理，就是他们两个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竞争，他们的广告词就是一种明争暗斗，那这个明争暗斗的过程就成就了他们特别卓越的一个营销方案。就是比如说奥迪他在一个户外的广告牌上这个大的 logo 出了一个广告语之后，他一定会等他的竞争对手宝马来出他的，就是跟像我们对账师一样，我出上联你出下联，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竞争关系。所以呢最后他反而发展成为一种无形的一种竞争的默契，就是我做这个方案不是为了让受众看到的，不是来营销的，我就是为了打击你宝马，我看你有没有能出更好的招。我们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各位来听一下他们这对竞争对手之间互怼的一面。你看比如说奥迪出了一个这个广告词，就是宝马该你出招了，他就直接站出来类似于这样的挑衅，然后呢宝马就是出了一个招，就是给他对应的就是将军，然后奥迪说你将你自己吧，然后宝马就不再接茬，改变了他们的策略，直接点名，比如说宝马说奥迪做的还行的地方宝马可以做到极致，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就是我们两个人虽然是两家企业在竞争，但是其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我的这个企业要更胜一筹。可是你发现就是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句奥迪做的还行的地方，这个做的还行其实对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就足够了，其实它是一种在捧杀的一个过程，所以特别有意思。另外呢在后来就是奥迪赢了一个南非年度这个最佳车奖，宝马呢就先恭喜说恭喜你奥迪获奖了，然后呢在这个说号称是世界年 度最佳车奖的得主。奥迪呢用了宝马的套路，恭喜宝马赢得了这个所谓的最佳车主奖之后呢，说为24小时竞赛，就是24小时速竞赛大赢家，就是他说我是这24小时的一个，如果给一个时速比拼的话，我们是在这方面是一个最大的赢家。然后他们的广告营销策略也特别的奏效，就成功引热斯巴鲁呢，就抓了这个机会蹭了一个热度，之后宝马就开始群嘲的这种技能，奔驰捷豹全都躺枪了。他广告图片的设计就是奔驰货车运送宝马轿车，然后宝马轿车把捷豹轿车上的豹子标志给吓反了，你说他就急眼了，顶谁咬谁，顶谁撕谁。但是呢，你能看出是一个不一样的一种企业攻略，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现在在这个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这个市场营销这个阵仗当中，经常我们能见到这个品牌借势。就是这个尤其是大品牌之间互相去成就。这个在这个品牌与品牌之间会有这个借势之说，实际在人与人之间也会有。因为上周的时候这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大师纪梵希过世了。然后他最有名的就是在这个蒂芙尼早餐为这个我们的这个赫本设计的那套小黑裙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是纪梵希成就了赫本，还是赫本成就了纪梵希？因为哪怕是赫本当时结婚的婚纱也是由纪梵希设计的， 对，两次婚姻的婚纱都是纪梵希。 对，还有就是在这个赫本离世的时候，最后一个除了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最后一位抬棺人就是纪梵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想，如果当时的这条裙子是换了另外一个女明星穿，会不会让这个纪梵希依然像现在这样成为经典。 对，我们为什么刚才会不经意说了一个这个迪奥，是因为当时纪梵希他在成立他这个品牌，说我想要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迪奥是第一个出来说你肯定做不成。因为他当时你知道，就是最早欧美女性是以丰胸束腰，就是我们看过去那种宫廷大片儿，它全都是把女性的那个曲线美尽可能的夸张，束腰，腰特别细，然后这个胸围，用这种方式来凸显女性的曲线美。但是为什么说纪梵希她在时尚圈她是一个经典不可颠覆的，就是因为纪梵希她是颠破了这种女性的这种打造方式，美的打造方式，她是第一个开了一个先河，就是做这种宽松的服装给女性。所以她当时呢，就是很多时尚的大咖都觉得你想把这个事儿做成是不可能的，所以纪梵希说想要成立自己品牌的时候，很多时尚界的前辈站出来告她不可能。所以其实等这个赫本去找到纪梵希的时候，其实赫本是带着仰慕之情的，因为她之前就喜欢纪梵希的设计。但是纪梵希当时是很不屑这么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演员，说当时这个想要找到纪梵希的时候，他当时正在筹备他的第一场发布会，很忙。完了，迪奥找这个赫本的这个制片方找到他的时候，说这个有个演员叫赫本，他以为叫凯瑟琳赫本，当时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女演员，他当时还小窃喜了一下，后来一看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演员 奥黛丽赫本。 然后他就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给你设计。但是因为赫本对他太倾慕了，太喜欢了，说我不需要您给我设计，您过去的这些服装我来挑一套就可以。所以当他把纪梵希原来设计的服装穿到身上的时候，那个瞬间是那么的光鲜，像天使一样，就纪梵希一下就被他点燃了，你知道吗？点燃之后，这两个人开始长达了几十年这种相互的欣赏，相互的陪伴。就是他们两个爱情，很多人说是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是呢，就是两个人成了彼此重要当中每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不可或缺的那个人。就是最后迪奥这个赫本就是生命弥留之际，他把纪梵希叫过来，然后呢就说我这是打开了一个箱子，你为我设计的所有的衣服我都珍藏起来。然后呢，赫本也跟外界所有人说，只有纪梵希，不管在他年龄是垂暮之年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只有这一个男人是一直把他当小女孩一样宠爱，就是每次会送他鲜花，给他在房间布置好。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感情其实是一种相互成就。更多的我在某一方面认同你刚才的说法，就是为了对方而成了彼此的更好。 就是说他是想让赫本更美，所以他不断的在超越自己，这是一种异性之间因为相互产生的一种竞争。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让他们彼此成了最好的。他给赫本设计的应该是在龙凤配里面有三套服装拿了当年奥斯卡的最佳服装设计奖，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个人你要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标本之后，对象之后，你一定会成为那个不一样的而且是最优秀的自己。 所以就是他们俩最开始是一个仰慕，然后一个不理 看，对， 哎， 看 对 对方其实是并，其实他是很傲慢的，因为他30岁、本身纪梵希他就是一个富二代 啊，贵族， 对，他就 是 一个 贵 族，他的父亲是这个矿主嘛，所以他是在骨子里的那种傲慢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就是一个赫本的出现让他成了更好的一个王子。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说这种竞争的对手，他并不是狭义的说我就在某一个方面我的一个同性之间的竞争或者异性之间的一个业务上的竞争，它其实还可以有更广泛的意义。 比如说像这个，很多人喜欢追这个美剧《生活大爆炸》。 嗯，对。 然后霍金 去世之后， 对，就是上周的话，霍金去世了。然后我会发现，就是他几乎连续3天刷爆了我的朋友圈。 对。 但是很多人在这个讥讽说，这个全球只有200多人才能看得懂霍金写的东西。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霍金？ 嗯， 比如说霍金他2段婚姻，有3个孩子， 嗯， 而且自己还有这个就是比较喜欢逛夜店啊，就是跟这小青年， 他骨子里其实很文艺的， 对，他很好玩， 嗯， 啊，而且经常就是他会这个演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尤其是在《生活大爆炸》里他和谢尔的互怼， 对 啊，就大家就特别喜欢这个人，觉得好有趣，他不是在演别人就是在演自己， 对 啊。 其实他和谢尔多之间的这种互怼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其实科技那种奥妙的东西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有趣的一个谈资。 是的， 其实我觉得，霍金他很聪明的一点就是，当然我觉得他不是刻意为之，完全是他兴趣所致，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在不断的成就一个不一样的霍金。所以霍金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那种高不可深的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特别立体丰满的，包括他过世之后很多关于他生活当中的八卦也被扒出来，比如他2任妻子对他的这种虐待啊什么样的，就是你通过这样的细节，可能不一样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我看到的就是那是还不如我的霍金，而不是说我压根看不懂的时间简史。你知道我上高中的时候就买了时间简史 啊， 我就是扉页到现在前言什么都没看完，就觉得我就是天然的给自己的屏蔽了，我说我肯定看不懂，因为我打小物理化学就不灵，数学更不灵，我觉得这种东西完全跟我是，所以霍金一直像一个神一样的东西就是在我脑子里存在，直到他过世之后我才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他，我才发现哦，他在生活很多方面其实不如我的，至少在家我是家暴的这个还是被家暴，当然这是一种调侃， 嗯， 我们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不是说我们对故去的人的一种不敬， 嗯， 而是想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是多面的，而他在某一个方面就是灵面的某一个方面一定是比我们有过人之处，但是另一个方面也许有我们他达不到的一种生活的理想。 是的， 嗯， 所以就是大家很遗憾就是说， 嗯， 哎，后面的话《生活大爆炸》当中再也看不到谢尔多和霍金互怼了，因为在这个人设当中谢尔多的这个偶像就是霍金， 嗯，没错，所以我们就是从心理上就有个预判，就是《生活大爆炸》可能就没原来那么好看了，因为谢尔多就是这个所谓的天才，他没有竞争的对手了，我们还可不可以期待编剧再臆想出或者说幻化出另外一个人来，金星吧不是爱怼吗所以就是霍金这个事儿也是金星在微博上也是让很多人开始跟他就是怼起来了，因为金星就说你们很多人都根本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开始刷朋友圈各种悼念霍金， 嗯， 但是很多网友就说每个人用每个人的这个表述方式，他关注的点你不能老拿你的方式去权衡别人然后去怼别人，完了金星说你不喜欢我你到我这儿你走啊get out就是各种，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哪怕是这个明星，他和普通的这个就是网友之间他也有不一样的这种竞争的东西，就是他们的价值观或者生活层面不一样产生的一种隔阂，也可以让他们成就不一样的自己。 嗯，比如说昨天的话，我看很久没有刷微博了啊，刷这个微博就发现这个女星李小冉啊，就原来的话，我对李小冉的感觉就是纯天然，没有整过容，然后演技很棒，但是就是最近几次她直接怼网友的这个行为，让我觉得很真性情，这是一个很可爱 啊，是吗？ 然后很不裹着的这个女明星， 所以我就想问你，她现在整容了吗？ 没有啊，并没有啊，就是她依然很漂亮。 她因为什么事儿跟网友开始怼？ 就是网友在她的这个微博下面留言，说她这个涉嫌去插足某位女明星的这个婚姻，然后又说她找了一个这个老年人，然后结婚，这个整个。 就是还是生活方面那些问题， 对整个的这个语言就非常不得体。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就是正面开撕，所以的话，有的人会说，哎，你作为明星的话，你就要承受啊别人给你的各种这个负面。我说给你各种负面可以，但是不要造谣，不要去这么直接的、赤裸裸的去诅咒人家，去重伤人家。 对， 所以李小冉的这个方式很普通人。 所以 直接正面开撕。 这个呢，我倒是会有一些我自己的这个保留意见，就是我曾经因为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最早做这行的时候就会受到一些非议，就是我的所谓的主持风格跟我一开始到的这个平台，我所在的这个单位是一个中央级的一个媒体，他们就很多朋友是不接受的，他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种风格出现，就是这样的媒体就应该是正襟危坐，然后把一些稿件给我读清楚就可以了，所以他们不需要所谓的脱口秀这种极致型的主持人去跟我们调侃开玩笑，尤其是这么一个女主持人，就很长时间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负面声音的，因为从小到大被夸惯了，你就突然有一天大量的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我是很难消化的。后来我父亲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你选择做这件事情，就是跟你和朋友跟家人在一起说话不一样，你的话是通过话筒要让全国的听众听到的，就不可能全国的听众都喜欢你高丽一个人，你如果这事儿想不通，你就天天跟自己这么较劲，那我就劝你不要在这儿干了，你可以去一个小一点的平台，这样听到你声音的人少，骂你的声音也就会少一些。所以他其实是我为什么说明星这个事情，你选择做这个，你能这个承载了多少的这个光环，你就必须承受多大的这种压力。当然了，我们现在就是好多的网友水军键盘侠，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需要去遏制的这么一种现象，因为他们不计任何成本和代价，就是这种人身攻击的这种东西一直没有被约束，所以我就在想，明星你必须要有这一个基础的一个心态，去等待迎接这样的声音，那一旦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做好准备，然后成为自己更好的自己，然后可以更释然的去面对这些东西。 我比较认同，就是选择了这个做公众人物，那当然要承受这个公众人物所带给你的所有的荣耀以及伤害，但是还是要有一个底线，就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的其他方面，比如我的家人，然后比如说我的这个作为人的这种品德。 我就想起来有一档这综艺节目，就《偶像来了》的时候，谢娜当时学那个娜扎，就是很多网友在网上骂她，然后我的家人都不让我看，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去看，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人的一种正常的一种所谓的虚荣心，因为你去想探究别人眼中的自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是竞争，其实是更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自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树立的这个对象，他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镜子，因为你从他身上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自己，然后你从他身上也可以去找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意义，就是职场当中你的对手，这个对手让你又爱又恨的对手，你觉得他有没有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有没有故事想跟我们分享，大家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跟我们畅所欲言。这里正在直播的是职场有高招，请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

正面的积极的这种刺激，就是说我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努力，有一天可以碾压它。这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刺激，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个负面的这种信息反馈给你，就是说人不管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level 一定要这个谦和待人，平等的去对待人，不要这个样子，就是自己有一种仗势欺人的这种感觉，很不好。 我在前两天的一个这个娱乐节目里，因为是比较喜欢高晓松，所以就会追他的这个节目，而且我觉得对我们媒体的整个，尤其在我这种做传统媒体的概念里面，看这样的这个网络节目，其实对我打开思路是很有益处的。就是奇葩说，奇葩说这个奇葩大会里面，这个田小姐来了啊，田不君来了，他当时呢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在这个时代，如果可以被人嫉妒，就千万不要被人同情。然后高晓松我为什么喜欢呢，就是他那种极致的东西，他也不伤害人，但是呢我觉得他更有深意。然后他马上他就接了一句，如果能被人喜欢，那就不要被人嫉妒。他是很高的一个回应，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哎呀你就嫉妒人家，我就说被嫉妒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件好事情，就是证明你在某些方面比别人优秀，你可能对他形成威胁了，所以他才嫉妒你。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不被嫉妒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现在如此多元化的一个大的一个竞争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做到不被人嫉妒，但是却被人喜欢。那这种被人喜欢就是你刚才说的，其实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我不把你当成我的竞争对手，我就是因为喜欢你，我想让自己成为你。那这个就是我们原来所谓的嫉妒呀也好，或者竞争对手也好，我觉得这是更广义的而且更包容的一种概念了。 但是人生当中就往往不会那么美好。 对， 所以你可能尤其在初入职场的这些职场新人当中，会遇到一些这个业务能力非常强的这些前辈。但是他们可能有其他方面的这些弱点。但是我也奉劝多看一些长处，学习他们在职场上的这种游刃有余啊，然后少看他们的负面。包括我在作为职场新人的时候，会一些职场上的这些前辈传递给我一些这个负能量或者负面的这种信息，让我怀疑说这样的人怎么都可以。但是回过头来，他们依然还是在那样的一个这个职场上的一个高度，丝毫没有因为他们人性上或者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弱点而成为这让我们去可怜的那一群人。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每个人他做到一定程度一定有他成功的理由。 是的， 所以我是从原来就是不谙世事的时候，一个懵懂的一个这个少女啊，那个时候看说，哎呀，他凭什么呀？我比他强多了，他凭什么那样？啊，就是我为什么就没有？就老有一种怀才不遇的自顾自怜。但是后来你发现，每一个人到他这个所在这个位置，一定会有你所不能企及的。那你要如果把这种心态能调整好，你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就是所谓的核心竞争力。我在这方面我技不如人，我可不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我去突击去突围，用这样的方式来，你最终会发现你也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你。因为你把他当成竞争对手的时候，你放心，人的这个气场永远不是一个单向的气场，他一定是一个磁场。就是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不喜欢你。大家去仔细想想，这一定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一个道理，它是一个守恒定律。就是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喜欢你的，只是你们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你不喜欢一个人，他一定也不喜欢你，所以你会觉得两个人在一起那个气氛会很尴尬。所以你把他当成你竞争对手的时候，他也许已经也把你当成对手了，你们两个可能都在彼此成就对方。 如果说彼此成就，这属于这个职场上非常这个令人羡慕的这种状态。但是也有各种的这个背后丝这不良的这种竞争的这种现象去出现的时候，我想说，那如果说对方不忍的时候，你要坚守你自己的底线，但是一定不要忍让。 所以我 一定要正面回思。 大元，你觉得就是你当时在职场当中遇到的这种情况多，还是你自己创业之后，然后跟你们所谓的这个标叫对标的公司，你觉得哪一种环境更所谓的险恶，或者说对一个企业成长更有益，就是这个竞争对手？ 手， 他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可能在彼时我会认为这种手段是特别恶劣的，因为我之前曾经在节目当中提过，就是我在我第一次上直播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过往的已经成熟的一些这个老主持人啊、没有这个关爱这个青年、反倒会给你使一些这个职场上的不光彩的这些绊子，那当时在我看来这就很不道德，那我当时的这种就是因为当时还没有那么强的这种实力，只能说哎我暂时忍让下来，那找准时机，对，找准时机呢、然后我再回敬给他，当时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包括后来做一个初级管理者的时候，也遇到过各种这个，比如说拼抢资源，部门之间拼抢资源，谁能够去这个影响到领导的一些这个判断、那他可能替自己的这个部门和下面的这些这个下属争取到更多的这个福利以及资源，更好的去启动推进这个项目，所以当中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良的这种竞争去存在。但是现在我回过头来，我比较感恩，因为我觉得整个他们给予我的这些当时所谓的暴击的话，成就了今天的我，因为我之前的这个性格还蛮傻白甜的，所以后来有一点戾气是在那个时候积攒的一些戾气，但是包括现在会变得圆融一些，是因为经过创业之后会发现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暴击，过去的你特别看重的然后一些人一些事情就不算什么了，所以你说这个是现在的暴击多一些还是过去的这个暴击多一些，不良竞争多一些，我相信每天每一个人不管是创业者还是普通的这个职场人士，他每天都会遇到问题，就是你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要不然你存在就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就是当你的这种竞争对手就是跟你在某些观念或者说事情的这个看法上表示不同意见，那这个就不是说所谓的隔空对话了， 是的， 就是真实的在职场当中你们发现了一些意见，产生了一些意见上的摩擦，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是正面点出来还是说我把这个攒着，我用不一样的方式把这事儿消化了？ 首先就是我想以我现在的这种做事的方法的话，我会就事论事因为哪怕是这个都是好人，就比如说咱们俩之间，我和高丽之间也会有一些这个观点上的冲突，意见上的不同，那么我们还是就事对事不对人，对这个事情我发现高丽说的对，他是专业的，那我就要听专业的，而不是说哎我花了钱，老子花了钱，老子才是大爷，那这个就很 low。 你通常不就是这么对我吗？不要在节目里讲的这么好。 你摸摸自己的良心，高丽。 其实良心告诉我说他就是这么做的。 好吧， 对 啊，然后所以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还是直接的去表明自己的立场，然后通过一场这个哪怕是争吵然后甚至是这个破口大骂，然后最起码我们把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全然摆清楚了，然后最后我们再想接下来怎么去判断，然后怎么去推进，这样反倒好。但如果说对方他就不是一个好人，那么好，那阴招和阳招我们都要有，这就是职场 阴谋阳谋。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与其说我们把这个对手这个事儿你怎么来看待你的对手，不如说这是你一个职场成熟度的这么一个考验，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职场态度的话，你就会就事论事我们把事情解决了，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掺杂对这个人性人品的一个判断。 是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职场心态，就是你包括你跟你的竞争对手之间产生摩擦，你也会因为立场不同但是不会对他的整个的人产生质疑。那通常我们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尺度是很难拿捏的，就是我说一个意见，他要如果不认同，我就觉得他是针对我，他是对人不对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人格一个形成过程。就是刚才大元说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宋朝的重臣，像司马光和这个王安石，他们俩都是朝廷重臣，但是两个人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立场。司马光我们都知道他是保守派，王安石一直在变法，他就是一直是一个改革派。就这两个人他们之间一直是有一种有形无形的一种竞争，而且呢是一到是这个上朝的时间，他们俩一定是 这个针尖对麦芒，火药味十足，但是这一点不妨碍他们私下对彼此的这种认识。我们经常说文人相亲嘛，说到这儿就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苏轼。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然后苏轼呢也是很有才华的，也比较受重用，赏识的。但是他这个时候经常那种独立派，他对谁他也不认可，对谁他也不推翻，他是一个独立派，但是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这个体系。所以当时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苏轼当时被贬到海南吧，应该是贬到海南的时候，王安石去给他饯行，就是他们就是私底下其实这种关系挺微妙的，就是我们彼此赏识，不会影响我对你的这个看重。所以当时王安石去给苏轼饯行的时候，苏轼就做了一首诗，就是这个诗叫《明月当空叫》，这个无狗卧花心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么一个。然后当时对方一听呢，就觉得你是又在打压我啊，当空叫，什么无狗卧花心，听着怎么就这么不爽呢？然后他就马上对了一句说，明月当空叫，然后无狗卧花阴。啊，他用这样的方式，用文人的这种方式来回怼，他就觉得我不能把这局输了。结果等后来他才知道，说呢，这个明月是当地的一种鸟，然后无狗卧其实是一种花，他其实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对方的一种赏识和欣赏，但是他没有了解这里面的具体的事物是怎么样的一种逻辑关系，他用他的一种认为当下听且恨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后来很懊恼，他就觉得他做的不够君子，觉得我还是和他相差一截，我怎么可以这样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彼此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所以才会特别在意对方给自己的所有的事情，包括一言一行，哪怕是一颦一笑，都会特别的在意，所以他就会形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我相信，如果对方不给他出这句诗的话，他可能不会去私底下像咱现在百度一下，明月原来是一种鸟啊，这个无狗花原来是一种花，无狗卧它原来是一种花。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他可以让对手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自己，但是前提是你要把这个事儿拎得很轻，我们是对事不对人，然后你才会在这个事情的慢慢的抽丝剥茧的厘清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变得更理性更宽容，然后成为一个更优秀的自己。 我记得去年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它分成两大段播出的，第一部叫军师联盟，第二部叫虎啸龙吟，都是秀波大叔主演的， 是他的出品人是吧， 他是出品人，同时也是主演，然后他扮演的角色是司马懿，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两部剧都有一个特别共同的特点，就是前半段特别好看，比如说前半段的时候，就是在军师联盟的时候有这个曹操，曹操对于这个司马懿而言亦敌亦师亦友， 对 啊，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智商在线的人，然后互相去暗搏，就感觉这整部剧好看极了。 对，他其实和就是男人之间的这个竞争和女人就是我们经常看的这种宫斗 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他这个一定是成就了更好的彼此，就是比如我们在谋略上可以技高一筹，是吧，我的这个运筹帷幄的能力可以这个更胜一筹，但是你看女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就往往最后就变成一种所谓的，哎呀，今天这个话筒这么不爱听我说话，就是所谓的一种开撕。他会往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一个不理性的这种女性之间的竞争，最后就成为一个更糟糕的自己，你就让自己活在一个就是阴影下面，就出不来。 是的， 对吧？ 就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社会版面去报道，比如说这个正妻手撕啊，这个什么啊，你会觉得就是。不管是这个内情是如何的，是否有真爱存在，但是整个人都很不体面，然后我相信就是不管这个男士他选择谁，他可能谁都不选，在那一刻这两个人都很狼狈。 没错，像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成就了一个特别好的自己，有这么一个对手的存在，那刚才第一时间我也讲了一个奶奶的故事，就是对手的这个离开其实可能会让，就像武侠小说里的这个独孤求败一样，会让你有一种英雄落寞的感觉，因为你觉得一身功夫无处释放。所以大元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 是跟谁本来是一种有形无形的一种竞争关系，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到一个新的环境或者他离开了，会让你有种怅然若失的这种感觉吗？ 会有。啊，就比如说我这个从小的时候就活在别人家的孩子阴影当中，有永远有比你学习好的，永远有比你漂亮的，啊，就是你好像各个方面都不那么出类拔萃，但是当一点一点成长，发现就是把过去别人家的我爸爸妈妈别人家口中的这个孩子，一次次越过超越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甚至希望他们过得更好，然后更强一些， 其实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你看你小时候想的就是，哎呀，他比我长得漂亮，他学习比我好，我从来就不会有这种心态。我小时候一直告诉自己，是你比我长得漂亮，但是你没我胖啊，对吧？我们要学会剑走偏锋嘛，所以我心一直很大，这也是我减肥不成功的原因。我一直能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就是我一直要给自己一个有趣的灵魂。所以别人经常开玩笑说，哎，你看人家怎么样，我说但是他没我胖啊。所以你就是为什么就让自己要找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的一个点，虽然这是一种调侃，但是我们在竞争的这个关系，你不可能让自己在慢慢的这种竞争的过程当中妄自菲薄，就是越来越不自信了。做任何一件事情，尤其是我们做主持人做媒体这行，最怕的就是不自信。不自信你就不敢说话，不敢去试错，这个你就永远越来越怂的一个自己，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你一定要和对手的这种竞争当中看到他的优点，同时也去发现自己的长处，就是他没有的我有的是什么。所以就是大元，你看现在就我们俩这种竞争关系当中，哪个是我有你没有的呢？ 就是有些你有我没有的东西我不能说。 哎，这都一直播了，就说吧，都2.8万了，就等着你说这个蹭3万呢。哎，算了，还是别 好吧，还是通过我们的小黄书来表达吧。 所以呢，怎么样让自己练就一个被别人喜欢、被别人想要去超越的一个对手，但是又不被别人嫉妒，不被别人这种又羡慕、嫉妒、恨啊？我们只让别人羡慕、嫉妒，但不被恨。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拿捏的尺度。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职场当中需要修炼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大家在今天我们这节目当中没有听得很过瘾，或者这俩女人絮絮叨叨半天你压根没听明白，可以线下求教我们的这个招弟儿啊。招弟儿的电话15801552030，我终于记住了。招弟儿来了多长时间了？有俩月没？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 天天在节目里就说这几个数字我都没拎清，现在终于记住了，15801552030。招弟儿除了给大家支招之外，他也急于把自己嫁出去。所以各位这个单身青年朋友们可以加招弟儿的微信啊，电线杆子上我都给他贴了。 那个真的有这个网友特别可爱，加了招弟儿的微信，而且真的有人去电线杆子上去找，说高丽真的贴电线杆子，说你实在太朴实了，现在找贴小广告的人很贵。 对，这个是我们明令禁止的啊。再加上这个现在呢，这个办证这俩字儿也不太好写。所以大家可以添加招弟儿的微信。另外呢，如果在节目之外想要再回看我们这期的职场有高招，大家可以在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号，我们专门有一个公众号，大家可以回听和回看我们这期节目，也可以跟我们继续保持这种线下互动。其实说到招弟儿，我们要特别感谢猎聘校园，因为猎聘校园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的席位，那这些这个实习的岗位呢，其实就特别有助于大家在这个岗位当中练就一身本事。然后呢，等有一天我们真的进入职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成为被竞争的那个对手，你会无比的荣耀。我们不会再有那种独孤求败的那种英雄落寞的感觉。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成为过别人这个竞争或者是嫉妒的这种对象，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有。 对， 就是我本身就呈现的就不够完美。首先就是一个 哇，难得呀，大元，你就难得在节目里就这么放下身段，就是 就不完美，就是我的口头禅就是可以不完美，而且我经常会就是暴露我的一些这个很多的缺点， 不完美啊， 对， 你是这缺点还是缺陷呢？就是说清。